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反常世态，合众为色。 系，欢迎大家嚟收睇逢星期二晚嘅合众为色啊！咁今日咧又再一次有我廖南啊，好耐冇同大家见面啦。咁另外一个更加耐冇同大家见面嘅咧，就系大家如果有收，即系一直喺呢个时段星期二或者呢个时段收睇节目嘅话，其实一年之前咧，我同呢个雷仔咧都有火拍过，去一起做一个雨伞九十嘅节目啦。咁之后就因为佢哋考试，咁所以咧就。完咗啦，咁而家就逢星期一你会见到有我们的新世代啦，咁但呢个就因为挂住追女仔，咁所以呢就 关咩事 都唔系挂住追女仔，挂住俾女仔追， 挂住读书， 挂住读书，挂住读书，咁然之后咧就都好耐冇上过嚟 my radio 啦，咁今次咧就特登再搵翻佢上嚟讲啲乜嘢咧，就系、原来咧就是、因为佢就之前点解会潜水潜咁耐咧，就系、因为佢话。他就提出話自己咧喺一啲知識上面咧就十分之缺乏，咁所以咧佢就提出咧一定要睇書，結果佢就匿埋咗喺屋企睇書啦，即係佢淨係可以喺屋企睇書，唔可以喺圖書館或者其他地方睇。 我冇匿埋喺屋企。 總之佢匿埋咗喺屋企睇書啦， 睇書。 咁然之後佢而家就話自己修成正果，可以出嚟 拯救江山。即係 咁唔係講笑啫。咁總之今日咧就想特登，即係其實但係佢都好難得。雷仔我認識咗佢咁耐，佢都好難得主動去要求做啲嘢嘅。咁樣佢就主動要求咧，就話係想攞一集出嚟咧，係專門講佢睇咗嘅一本書。嗰本書叫咩名字？ 咁最近就睇咗呢本書啦。咁就係呢、這個由呢、這個講呢個1967。嘅六七暴動嘅咁樣睇， 大家係睇唔到呢啲字。我啱啱會喺呢一個嗰、那個 Facebook 嗰個 post 寫翻本書嘅名 字。係啊，咁本書就叫《1967國際視野的反思》啦。咁咧就由呢個沈旭輝做主編嘅。咁入邊咧就有唔少嘅，即係有唔同人寫嘅法文集啦，有從唔同好多個角度去寫翻有關於1967啦。其實呢本書咧，即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其實有好多本書咧都係講關於六七暴動呢樣嘢嘅。咁不過呢本書咧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唔單止係包含咗我哋本地嘅視角啦，而且就因為而且佢亦都包含咗一啲有關於1967即係六七暴動嘅一啲國際層面上嘅嘢啦，譬如英國啊或者美國咧點樣睇呢件事啊，或者點樣影響之後嘅地緣政治或者國際政治咁樣。其實呢本書都有講到少少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幾特別。同埋適逢今年係文革50周年啊，大家都知道其實文革咧同埋六七暴動亦都係相當之有關係而六七暴動就係49周年啦咁樣。咁我就順便同埋加埋。我睇咗呢本书啊，咁我顺便嚟讲一讲咁样啦。 好咯，咁其实相信咧可以睇得而家呢个节目合众为色节目嘅观众咧，对于六七暴动嘅历史咧都嘅知识都唔会缺乏得去边噶啦，我相信系咪？咁但系不如就由你大概讲一讲，其实你对于六七暴动觉得成个大概嘅。会系点样？ 咁不如，虽然我相信好多听众咧都会知道，即系六七暴动系咩一回事啦。不过我觉得即系做少少重温先都好啲嘅，因为有即系大家有啲基础知识。 起码我已经好多都唔记得咗。 你真系系咯，唔紧要啦。咁我而家顺便帮你上一堂咁样咯。咁就咁呢件事即系叫得六七暴动，固然喺六七年发生噶啦。咁根据维基所讲咧，其实就系五月到九月嘅时候咧，那个即系六七暴动嗰个血腥程度系最高嘅。咁成件事入边咧，就大概有2000多人被捕啦，而受伤嘅人咧就800多个啦。咁死嘅人咧就有51个嘅，而51个入边咧就有5个警察啦，其他嗰啲就系工人嘅咁样。咁不如讲一讲个起因先啦。咁其实起因咧，即系我睇翻好多文章同埋睇翻呢一本书所讲咧，其实起因主要有3个嘅。第一个咧就系受到啱啱我所讲嘅文革啦，同埋文革同埋澳门嘅12.3事件，定唔知1.2.3事件所引起啦。 第二個咧就係、因為當時其實同而家好相似嘅，就是、因為當時咧個社會即係港英政府嘅管治咧十分之腐敗啦，好多唔同嘅貪污啊或者啲濫權嘅事件出現啦。咁第三個原因咧就係、最係直接引爆係咪直接引發咗呢個六七暴動嘅原因咧，就係、是、呢、這個天星小輪嘅加斗令，即係而家嘅加價啦咁樣。咁其實起因咧就主要有呢三個嘅。咁其實我哋咁呢個係一啲本地層面嘅嘢啦。咁不如我哋再回顧一下咧其他唔同方面，其他唔同方面其他三方面啦嘅六七暴動嗰時候嘅情況啦，咁我打算咧就係用翻呢一本書嘅脈絡去講嘅，咁第一個咧就係1967年咧同中國即係六七暴動同中國嘅關係啦，第二就係1967年同埋港英政府嘅關係啦，第三個咧就係1967點樣影響之後嘅政治啦咁樣，咁我就決定即係、就是、我從呢三方面去分析一下，到底呢三個角度去睇下六七暴動呢件事咁樣咯。 其實六七暴動，根據我的認識，其實點講咧？喺香港嘅教育制度入邊咧，六七暴動涉及嘅，即係會被納入課題嘅範圍係少之又少，即係起碼大家最多就淨係知道六七暴動呢件事，分分鐘有人會將六七暴動係當成6月7日暴動，今日都係6月7日。 係啊，呢個係咁啱。 因為六四事件係6月4日嘛，咁六七暴動仲唔係6月7日噶嘛？ 即係你如果你問翻啲香港無知嘅中學生咧，我相信 因為五四係代表改革啊嘛，係。 即系五四就系代表包容同埋尊重啦，即系有啲学生荒谬。 咁但系就所以就都几佩服阿雷仔，就系佢会自己去睇书揾翻啲即系叫系比较好嘅嘢啦。咁但系就好啦，我哋可以继续啦。 咁讲翻先，其实即系六七暴动，我觉得呢件事咧，其实系非常之值得一提嘅，因为其实呢件事咧都系对于都系一件本土历史上比较一件大嘅事，对于香港嚟讲，即系即系大家我相信。时下年青人会了解六四多过了解六七咯，你认唔认同呢一点？ 系， 即系正如你啱啱所讲， 因为前提系你六七暴动，冇人会去做一个支援六七联会。 唔系，其实有嘅，不过佢嗰个声势唔大咯，即系佢系有一个 工联会， 系类似工，总言之即系啲左仔搞嗰啲咯，即系有啲咁嘅会咁样。不过佢声势唔大，即系你唔会好似支联会咁，每年都会筹到几十万。 唔系，因为其实六七暴动嗰、那个道，即系如果你去 道德高地上。 道德高地上六七暴动冇咁有用，咁所以香港人多数都唔 六七暴动，其实基本其实呢个都系其中 一 原因。 但系我咁讲，即系对于老一辈香港人嚟讲，老一辈香港人嚟讲，譬如话我老豆咁样，咁佢成日都喺度话六四嗰阵啊，我点点点点点啊，我又有去静坐啊，又有去乜嘢啊，咩大游行啊，佢都有去啊咁样。然之后六七暴动嘅时候，对于佢哋嚟讲，即系而家嘅老一辈咧，即系起码对于我老豆嗰一辈50零60岁嗰一辈嘅人嚟讲咧，佢都最多系觉得。话嗰阵啊，实周街都系菠萝嘅，咁然之后咧，我哋啲细路仔，因为佢哋嗰阵真系细路仔嘛，我哋搵啲石仔去掉粒菠萝咁样，爆嘅咧就真嘅，唔爆就假嘅咁样咯，唔爆就踢嗰粒菠萝，就当足球咁样踢，咁变到会唔会系因为可以承传落嚟，即系起码会记得呢啲事件，因为六四事件都已经系89年，即系起码你假设六七暴动嘅时候，佢哋系5、6岁，咁去到六四事件都差唔多成30岁，咁佢哋对于自己嘅一啲价值观、道德价值观啊，或者系政治立场啊，甚至乎记忆都会系确实啲啦。咁我觉得呢个系有可能， 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咯。同埋你啱啱都讲到一点就是說，就系话香港即系、就是、香港好少课程会将呢件事纳入去啦。其实即系我喺我自己 Facebook 都有曾经发过牢骚，就系话香港无论系中史定系西史都好咧，对于香港本土历史嘅教育都系好少咯。就算中西史嘅课程都系冇立，基本上系冇乜点样立 入中西史。我就读中史嘅。如果你讲高中嘅课程，我印象中真系冇乜嘢讲香港史。 至于西史嘅课程咧，据我了解，其实主要都系就算有讲咧，都系主要系集中喺呢、這个這個日治時期的歷史多一些，其實真的很少講香港歷史，即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真的難辭其咎。不過大家都知道，其實港共政府會很拒絕讓香港人知道自己的本土史。 而且我覺得六七事件對於港英政府來講， 其實都不是會想被提起的一件事， 都啱嘅呢一。 咁所以就算在港英時代，佢都不會去作一個教育，或者是允許某些紀念六七事件嘅。咁但係六四發生咗1989年完咗之後，港英政府任由六四事件，你自己1990年繼續集會，1991年繼續集會，每年籌備200,000咁，你中意就攞去啦咁樣。 之後就有個一國兩制，所以可以繼續去集會。 係啦，咁然之後港英政府係唔會mind你去提翻六四事件噶嘛？ 係啊，係啊，咁呢樣嘢都係，所以就我覺得呢樣嘢，即係呢件事六七暴動呢件事，點會被我香港中學生甚至香港人淡忘，其實就係主要都係以上嘅原因咁樣啦。咁我不如開始講啦，從我啱啱三個層面啦，三個層面去講到底六七暴動同埋以上嗰三個層面有咩關係咧？咁我講咗佢同中國嘅關係先。咁其實佢同中國嘅關係咧係非常之，即係有好大嘅有好大嘅關係啦咁樣。咁其實即係大家都知道咧，正如啱啱所講，六七暴動呢件事咧，其實好大程度上都係因為受到中國受到中國文革嗰個影響嘅。咁當年咧文革咧，其實就係六七暴動前一年，唔係其實都係前少少 左右啦，都係嗰一段。文革實際上是好多，即係幾邊一刻，即係究竟你係由海瑞罷工開始啊，定係由唔知咩通知書開始啊，定係成立文革批鬥小組嗰啲開始，好多講法嘅，大左右啦。 主言之就係受到呢個文革影響，所以先發生嘅。咁當年咧，仲有另一樣嘢咧，就係受到呢個澳門嘅12.3事件影響啦。咁我相信呢件事或者叫12.3事件啦。我相信呢件事咧，即係澳門嗰件事件咧，其實可能會少啲聽眾可能會知嘅。咁不如我講一講啦。其實當年咧就係講緊係關於一啲國民黨同埋共產黨喺澳門之爭啦咁樣。咁當年就因為起咗共產黨想起啲學校咁樣，起啲嘢或者做一啲社團咁樣，結果就有啲糾紛啦，即係俾嗰啲葡國人啊或者啲國民黨人去打壓啦。咁之後咧就起咗啲動亂咁樣咯。咁最後咧就共產黨即係左仔係贏咗嘅，就因為咧共產黨咧即係廣東省嗰邊係斷水斷糧啊咁樣，再加埋咧共產黨咧係直情誇張到用大炮去瞄準香港嘅，唔係瞄準澳門嘅，咁就令到咧最後左仔係勝利咗啦。之後咧國民黨同埋葡人嗰個喺澳門嗰個聲勢咧都跌曬嘅，咁就令到左仔喺澳門嗰度就得勢，然後就澳門而家變咗左啦咁樣。咁講翻轉頭，即係香港嘅六七暴動咧，其實就係因為澳門嘅12.3事件啦，同埋呢個中國嘅文革所影響啦。咁當年咧就澳門香港嘅左仔咧，咁就磨拳擦掌咁樣，想喺香港嗰度搞一場文革啦，咁樣搞一場類似文革咁嘅行動啦。不過咧當年咧，其實原來中國政府即係中共政府咧，其實係打算唔係好支持佢哋搞呢場行動嘅，因為嗰陣時唔知點解專之就係、是嗰陣時個領導人就係話唔應該喺香港搞一場咁嘅行動。 其实如果你而家睇翻嘅话，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当时嘅，如果你单讲紧六七年嘅时候咧，咁其实嗰阵喺大陆嘅文革都系啱啱至开始嘅，咁嗰阵对于文革嚟讲，我印象之中咧有错嘅话，观众请即刻提出啊，或者批斗我啦咁样。咁但系我印象中当时嘅文革，其实因为一开始只不过系毛泽东透过海瑞罢官去讲紧话，会唔会系话海瑞罢官系影呢一套戏啊？系咪叫戏咧？系影射紧佢当年喺呢一个踢阿彭德怀落嚟嗰阵嘅呢一个行为系唔啱啊，或者系批斗，会话你系咪批斗紧我啊？从而系搞緊想藉住呢一類文化事件，點解文化大革命會叫文化大革命？其實因為一開始係以一個文化事件去作為開始。咁如果你講緊仲係喺六七年嘅時候，其實成個叫做文革都仲係限制於，即係嗰陣都仲有人係講緊話啊，係即係嗰陣都冇人話啊，你唔好毛澤東，你唔好去批鬥海瑞罷官嗰班人啦，唔好去批鬥大學嗰班人啦，都只不過話你批鬥還批鬥，你點都留翻喺文化界入邊咁樣。可能佢嗰陣想唔搞呢樣嘢，就係、是、即係唔好 佢，即係你啱啱講嘅原因。書可能冇乜點提到啦，不過我相信可能係其中一啲原因啦。咁不过讲翻转头就系、是，其实当年 當年的時候呢，其實雖然中共呢不會明確咁支持，即係唔會話暗地裏去派一啲援助，好似佢哋用大炮瞄準澳門咁樣去用大炮瞄準香港啦。不過其實佢哋咧都有發啲外交，即係佢哋外交部咧都有發啲飛機文嘅，咁就去聲援，即係所謂聲援在香港的工人去搞一場咁嘅運動咯，即係搞一場咁嘅行動咁樣咯。咁即係佢哋，你話佢係咪佢實質上就應該冇支持嘅，不過佢哋有表態咁樣咯，話要支持，因為你始終都係阻仔搞活動，即係基於意識形態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佢哋係焗住一定要支持咯。所以就中國即係咁樣影響住香港發生六七暴動啦。是啦，咁即係香港啲報紙咧，即係香港嗰啲中共嘅喉舌咧，其實都一樣都會支持，即係都一樣都會寫啲社論啊，或者乜乜乜咁樣去支持香港嘅香港嗰啲阻仔去搞一啲行動啦咁樣。咁我講完即係中國同埋呢個中國同埋六七暴動嘅關係之後咧，咁我就講下港英政府同埋六七暴動啊，港英政府同埋美國。同埋六七暴動嘅關係啦，咁點解我會話美國都會有關係呢，就係、因為嗰陣時美國其實同港英政府或者甚至英國政府或者港英政府其實都係 美帝氏， 係都係都好友好關係嘅。咁係咯，所以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美帝每年咧都會派一啲艦艇嚟香港到訪啦。咁其實到訪有啲咁嘅活動啦咁樣，所以美帝當年咧，原來呢個派艦艇嚟香港咧，其實原來都係有影響住影響住呢件事發展嘅。咁大家都知道，其實美帝咧，美帝其實對於每一個國家咧，都可能會做啲評估啊，或者對即係做啲國情評估咁樣，其實對咩國家都會噶啦，即係佢哋啲咩CIA 啊，嗰啲咩 FBI 嗰啲，專指嗰啲咩？ 你有冇睇 X Files？ 我冇啊，專指咩中央調查局嗰啲啦，係嘛？聯邦調查局 啦， 總之有啲組織，佢哋係會做啲國情，對每一個國家都會做啲國情評估咁樣啦。咁美國當年咧，原來係曾經曾經評估過佢哋可能會有機會要撤出香港嘅，同埋美國當年咧，原來係冇打算，亦都即係多次都明確向英國表示咧，原來係冇打算會幫手去防禦香港嘅。如果中國係強搶翻香港嘅話，係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原來英國美國政府咧，當年咧都有講都有。做了一些報告啦，咁關於六七暴動嘅，咁個報告入邊咧就批評咗土共咧就有三個錯誤啦。第一個咧就係高估自己嘅動員能力啦，第二咧就係低估咗英國人嘅處理能力，第三咧就係過分樂觀咧即係中央政府即係北京個政府咧會支持佢哋嘅行動。咁總結就係因為呢三樣嘢咧就令到六七暴動咧香港算係失敗收場嘅，係啦。咁當年英國政府咧，即係點解我會第二點就係話低點解當年點解啲土共會低估咗低估咗啲英國政府所處理嘅處理呢啲暴動事嘅能力咧？ 就因為應該唔係能力，佢哋冇低估英國處理六七暴動嘅能力，應該係處理態度。佢應該覺得英即係我企喺六七暴動當時嗰班左仔嘅立場，佢哋應該覺得英國會唔頂唔掉啊，由得佢哋。 其實就唔係嘅，因為英國咧，即係我意思係。你個講法啱嘅，不過英國政府咧，其實即係對於處理呢啲遊擊隊啊，即係類似遊擊隊或者一啲土匪啊，或者一啲當地嘅犯罪組織咧，其實係非常之有經驗嘅，因為佢哋有適當嘅法律框架啦，同埋佢哋嘅軍隊咧本身都有接受相應嘅訓練咧，所以就好容易搞得掂六七暴動當年嗰班阻仔咯。即係其實警察我講啱啱講翻就係死咗五個，其實個人數算係少嘅。所以系咯，五十几个入边死咗，喺五十几个入边死咗五个，所以人数上算系少嘅。咁另一方面咧，就系同美呢一样嘢同美国都有关嘅，就系点解北京咧冇好似十二三事件咁样用啲大炮对准香港咧？点解唔从师顾忌咧？就因为美国咧同埋英国咧都有啲舰队喺香港嗰度嘅。咁如果你搞如果用啲大炮对准香港嘅话，其实无疑即系你想搞一场地区战争啊，或者咁样。咁当年嘅中国一定搞文革，咁就一定唔得闲打仗，所以佢哋冇咁样做啦。咁就令到六七暴动咧亦都系失败，即系因为呢个原因，所以六七暴动亦都系失败嘅。系啦，咁咧之后咧，六七暴动期间咧，美帝咧亦都曾经有对香港 發出呢個外遊警示啦，亦都有同英國咧籌備，唔係亦都有做啲已經係開始做啲功夫咧，準備去撤出香港，費事中共無啦啦真係強搶翻香港啦。啊，另一方面咧，其實美國另一啲調查報告咧，亦都有講到咧，美國當年咧其實覺得香港冇乜利用價值嘅。其實美國當年對香港咧只係一個順風車政治啦，咁就純粹係做一個攞嚟做一個觀察者的形式，即係可能透過香港去睇翻中國入內部的情況啦，咁就好少話即係當佢好有利用價值啊，或者話兵家必爭之地啊呢啲咁樣咯。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另一方面咧，就係其實六七暴動咧，亦都影響住港英政府咧，去提早放棄香港，唔係提早放棄香港嘅，即係大家 都唔係話放棄香港嘅，即係提早應承鄧小平咯， 提早應承鄧小平去簽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啦，咁樣就因為六七暴動就係咯，專之影響住港英政府嘅決定啦，同埋當時咧，原來港英政府咧都因為財困嘅問題咧，所以就令到佢哋冇繼續接收呢個殖民地咯，即係當年大家都知道，其實香港正係處於一個經濟起飛嘅時間啦，稱為亞洲四小龍啦，咁樣即係點解港英政府嗰陣時會毅然放棄香港咧？其實就因為佢財困同埋因為六七暴動嘅影響，係啦。咁之後咧，我最後講一講咧，到底六七暴動咧同埋對住特區影點樣影響之後我哋而家身處喺嘅香港特別行政區啦，咁樣即係影響住而家嘅發展啦。咁首先六七暴動咧，其實就都係大家都知道衍生咗好多法例啦，即係咩公安條例啊，有啲咩暴動罪啊、非法集結罪啊，呢啲亦都係影響住嘅。 今時今日嘅抗爭咯， 係第二方面咧，就係、是、其實影響令到好多左派嘅媒體，即係一啲喉舌啊，或者報紙咧，其實都係收咗皮嘅，即係譬如。以前咧《文匯報》啊，《大公報》咧，其實嗰個銷量都有跌，有翻上咁上下，都係大，個升勢都比較大嘅。即係六七暴動之前，不過六七暴動之後咧，因為大家都唔滿意，即係普羅市民咧都唔係好滿意六七暴嗰啲左仔喺六七暴動嘅所為咧，咁就令到左派嗰啲報紙咧就冇乜聲勢，即係冇人買啦。甚至當年咧，原來有五間大報紙都係五間左仔嘅大報紙，而家執政兩間，就係得翻文匯同埋大公。咁其實我哋睇翻而家，其實文匯、大公都係冇人買。 大公開始變立場啦，大公 係咩？ 大公點解支持港獨㗎？我同你講， 你又真係嘅咩？咁另外一方面咧，六七暴動咧亦都亦都令到一啲比較中間派，當年所謂中間派啲嘅媒體，譬如明報啊，或者經濟日報呢啲抬起咗啦，咁仲有呢個信報都抬起咗啦。不過而家佢哋中唔中間，即係持唔持平咧，咁大家自己判斷下啦。係啦，咁之後咧另外一方面就即係六七暴動，當然就影響住香港而家嘅政治發展啦，即係你泛民嗰班人， 或者係對於嗰一代人嘅一啲政治思想嘅謬誤或者係偏見咯，即係譬如話你而家如果你一講係左派嘅，其實正常嚟講一個社會有左派、右派或者唔同，即係自由主義定係保守派，係自由派、改革派、保守派、左派、右派，係好正常一件事嚟噶嘛。但係如果同香港而家老一輩嘅人或者係過去幾十年不斷係有投票權或者係香港市民嘅話語權嘅人嚟講，佢哋都只不過係話：，左派人死左仔咯，死左仔咯。 就是、放菠蘿啊！當年 左派人放菠蘿咯，咁樣。 即係呢樣嘢，即係放菠蘿。六七暴動呢件事完全係影響住香港嘅政治生態，就因為你一講到工聯會嘅時候，就係殺人放火金腰帶。 但係其實你話香港今時今日，我覺得我哋之前討論過呢個話題好多次啦。咁香港係咪有一個真嘅左派政黨啊？ 其實應該係冇。 但是左派的思想呢，不是的，社会主义连线什么支援那些咯。 那些不是真左派。 不知道啦，即我对左派即是哪个，其实我对 我 们 查开一点， 你会不会有认真去研究左派的思想？ 左派咪即系共产主义咧，经济上、政治上嘅左先。 边个话左派系共产主义？ 你经济上嘅左， 即 系证 明其 实 大家好，就算我哋年轻人都好，你会选择去了解咗资本主义先、右派新主义先，定系会选择去了解咗左派主义先？ 右派 咯。但系其实对于一啲法国啊或者系其他国家嘅人嚟讲，佢哋左右派系好平等嘅一样嘢嚟。 系。 我覺得六七暴動某程度上在香港人的眼中是會構成一個如此的價值偏見， 是因為你當年其實很多人都是因為文革或者 主要是因為戰亂所以就逃離香港，咁佢哋想有啲安穩啲嘅生活啦。咁你六七暴動突然之間又搞一壇咁嘅嘢出嚟，咁就令到啲人好驚啦咁樣。咁自從咪就係、是、咪之後咪就係驚咗嗰啲派系咯，即係左派咁樣咯，係啦。講翻補充翻一點，其實當年咧六七暴動之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六七暴動之後咧，港英政府咧其實嗰個管治咧係好咗嘅，呢、這個係大家都即係大家都認同嘅。咁佢就搞翻好多勞工保障嘅政策啊，或者啲或者成立咗呢個廉政公署啊，或者做咗好多唔同，即係嗰啲港督亦都會聽翻好多市民嘅意見啊，係咯。 唔係成日都有人會話，其實係經過咗六七暴動之後，港英政府才開始去重視一下當時佢哋對香港嘅一啲福利政策。 係啊，呢個真嘅。 教育政策啊，呢個咁。 譬如整咗呢個公積金啦，最 免費教育。 係啊，六年免費教育啦，當年就。 咁其實我覺得六七暴動對於香港人嚟講，你啱啱都一開始都有講啦，其實香港人唔係實在太過重視六七暴動呢一樣嘢。 不過呢件事的確係我哋即係香港史上一件好大嘅事。 但你會唔會係一個契機，係令到香港轉型啊，或者係令到香港人嘅一啲政治思想係有自己俾咗一個自己一個框框呢？我都覺得係嘅。 嗯， 係啦。咁但係詳細其他嘢，我哋可即係對於六七暴動對於今時今日嘅 啟示， 我哋就可以喺下一節再傾。